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对，重阳节， 特别冷。 这么个，那也是个特别的日子。 对对对，今天早上起来可能很多人都说，哎呀，得穿秋裤，甚至有人已经开始穿了皮衣、冲锋衣、羽绒服， 对， 可能能把什么东西都往身上套的日子啊， 反正昨天我没穿秋裤、今天长记性了，我把秋衣都套上了。 嗨，不过就像王哥所说的，今天真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重阳节。 是，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给父母准备什么重阳节礼物呢？ 要尽孝心， 这也成为不少市民考虑的重要问题。生活水平的提高啊，造就了一批这词儿可能听着有点不太合适啊、老顽童父母，甚至是祖父母。您别看岁数大了，哎呦，可活分了 啊， 思维特别敏捷，身手特别矫健。哎呀，许多中老年人对自己的外在形象和生活质量也是很在意。所以呢，你像前几年流行的像什么豆浆机 啊 保暖裤，这已经不能够满足人们的要求了 啊，这标准升级。 就是这个啊，人家岁数虽然不小，但是要求是与日俱增。 用那赵丽蓉老师在小品当中那话怎么说的？心底追求。要有新的追求， 新的追求， 对 啊，行吧。反正和公婆住在一块的市民刘女士最近特别头疼啊，为了表达一下孝心，每年的重阳节啊，她都给老人选购一些礼物。大前年给两位老人买了一件羊绒衫， 挺好。 前年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选择了适合的保健品，去年送了一个足浴盆，这一年年下来吧，她就感觉礼物是越来越难选了。每年都那几样东西，你不知道买什么好。 没事，这不三年过去了吗？看看前年买那羊绒衫洗没洗变形，变形还可以再买羊绒衫。 关键是你单方面的一厢情愿的送嘛，你得讨人家喜欢。人家要是不喜欢这羊绒衫，你洗得再干净，你换着860个样子送人家就不喜欢穿，你也没辙是吧？ 啊，得投其所好。 对呀、公司职员冯先生跟记者说了，说我爸妈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呢，人家返聘了，每天上班精神着呢。人家对过重阳节没什么兴趣，感觉自己父母还年轻啊，人家重阳节应该是年纪很大的人才过的节，我不想让我父母觉得自己老了，所以就不提这茬儿。受访的多数年轻人都和冯先生持相同观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会在父亲节啊、母亲节啊，哎，这时候给父母送上一些礼物，表达一下心意。这不是您这父母刚50出头，您重阳节到了，我送您个东西啊，这不是老人听着，我哪有那么老，对吧？ 是。 另外一位金先生说了，说我给是我姥爷，你看祖父母辈的老人准备了一个最新款的拍照手机。 哎呦，这够潮。 哎呀，刚刚工作不到一年的90后啊，人说了，我姥爷今年快80岁了，喜欢像年轻人一样用手机拍照，走到哪儿拍到哪儿。他打算把自己的这个拍照攻略和手机一并作为礼物送给老人家 啊。 此外呢，像年轻人比较流行的健身手环、韩国化妆品，这也是重阳节礼物的热门之选。 是吗？ 业内人专家说了，说研发市场潜力巨大，重要的是与时俱进，调整思路。一些互联网的产品、数码产品，可能原来被商家划分为不适合老人消费的领域，但是说不定啊，人家没准对路呢，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新宠。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送礼您头疼吗？或者您对于今天重阳节，您认为给老家应该送点什么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哈。 是，不过现在说实话，很多老年人真的是越来越潮了哈。说家里老小孩一样，不仅性格习惯啊可能会变得跟这个我们小的时候看家里那个大人的那个性格习惯有差异，而且呢，对于这个社会这个脚步啊，跟随的还挺紧密的，老用这种不发展的眼光看咱们家里的家长老人们，我觉得是咱们落伍了， 是吧？反正给老人送点什么样的礼物，既能够讨人家欢心，又不至于头疼。哎呦，前年大前年去年都送过了，还送什么呀？ 其实有的时候更需要的是一份用心啊。 是，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送老人礼物和送礼物头疼不头疼的话题。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哈。短信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10月19号深夜呀、就有网友发微博说，奥森公园附近呢出现了大量白老鼠，最大个的啊有烤红薯那么大。网友就惊呼，哎呦太可怕了，会不会有病菌呢、我担心有鼠疫呀、 对， 反正 老鼠耗子是吧， 白老鼠、而且 白耗子呗， 还不是一只，是 一大堆。 哎， 这个昨天早上8:30啊，记者就来到了奥森公园附近的奥林西路，在自北向南西侧的行人便道旁的绿化带当中啊、发现两个丢弃在一旁的金属笼子，猜是不是装老鼠用的呀？记者原本呢以为这个白老鼠经过一夜的时间是不是已经都跑干净了，但是仔细观察之后发现啊，在笼子周围的草丛当中啊，有东西在那抖啊抖啊抖，还有那个窸窸窣窣的声音。偶尔有胆子大的白老鼠啊，就从草丛里探出脑袋，或者直接就钻出了半个身子四处张望。偶尔有市民路过的时候停下脚步看看草丛里藏着大量的白老鼠，都吓一大跳啊，赶紧就逃跑。这有老鼠，离得远远的吧。昨天上午9点多，朝阳区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呢来到现场，对白鼠进行了初步的查看。根据老鼠的外貌特征啊，疾控中心消毒科副科长葛先生表示，这些呀应该是家养的实验鼠。 不是，这玩意儿还有家养的呢？ 就放家养，那就变成家养的呗，但是不是那种普通的老鼠啊，应该是做实验的小白鼠、个长得大点的大白鼠嘛哈，不像是野老鼠，看上去他们野外的生存能力也不强。但是因为不知道他们的来源啊，所以暂时还不能十分确定这些白老鼠的用途到底是干嘛的，以及为什么会成群的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公园。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市民呢也多次拨打报警电话，请求警方帮助追查这些白老鼠的来源。这给警察打电话没用，这得给黑猫警长打电话才有用啊。但是呢，奥运村派出所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啊，发现老鼠呢应该由卫生防疫部门先捕捉，检查出重大问题之后再报公安立案侦查。人家那个消预防控制中心的葛科长也跟记者表示说啊，老鼠呢如果携带了病菌就会有危险，也更容易传播，万一啊要是有人恶作剧或者制造恐慌那就麻烦了，这还不等同于普通的一般的宠物弃养，确实是应该查找来源。根据了解呢，这些白鼠将会被带回朝阳区疾控中心进行进一步的检疫检测。截至现在哈、这个还没有收到有关于这次这一大堆白老鼠的任何检疫结果报告，疾控中心也表示还在调查之中。 这个有一电影叫《精灵鼠小弟》，是吧？反映的是小耗子的故事， 那是一只， 是吧？而且还曾经有一个什么电影反映的是人家好多人做饭的，是吧？也是这电影吗？ 哎呦，说的我汗毛都起来了 啊！这个，反正 饭点说老鼠确实是 可爱的，是卡通形象啊。但是如果您要是真见着，我跟你说，胆小如鼠的现如今是人，见着耗子跑的那基本上是人。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希望疾控部门好好找找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来源啊，出现这么多的家养的实验鼠。 反正根据最新的消息啊、这个工作人员推测应该是啊，这个居民把它当宠物养、结果这老鼠的繁殖速度太快，这 生了80多只， 那一变俩，俩变四，四变八，这有可能超出他的控制能力了、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就给扔出来了。 反正还是希望啊哈，希望赶紧找到来源，别让这样的事儿再次重演。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说南方人北方人哪边更抗冻啊，得出来的一致意见是南方人更抗冻、 好像是 是吧。今天上午又有一个新的研究成果发布了，中国肥胖指数阶段研究成果发布，这也跟南北方有区别。研究表明啊，中国的肥胖人群分布啊呈北向由北向南逐步收紧的趋势。 翻译一下、什么叫收紧趋势、 翻译成京味普通话就是北方的胖子偏多，南方的胖子偏少啊。东北地区就你们家那片是胖子的重灾区。 再说一遍，我们家是内蒙古的。 内蒙古靠近东北的内蒙古。 不是，你这报告靠谱吗、 哎呦，这个还有一个绿瘦健康指数也佐证了这一判断， 数据显示啊，北方地区肥胖人群的肥胖率，就是那 BMI， 你知道吧？ 啊，那指数， 哎，大于等于28%的，平均超过35%。南方地区减肥人群肥胖率平均只占27%， 比例偏低。 哎呀，不过咱们也可以理解，看，比如说咱出去玩旅游，确实南方，你像男性哈，感觉胖子不是特别多，都精瘦精瘦的啊。北方五大三粗的那个胖子，是不是显得多一些？ 对对对，五大三粗，长得壮跟长得胖那是两回事儿。 就是我稍微含蓄的形容一下胖子。专家说了，说纬度越高的地区天气冷，人们运动少，代谢慢，是肥胖的主要原因 啊。 啊，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的研究员王京中也分析说，造成中国肥胖地图上边北方超重啊，就是南方就是稍微少一点，这个原因啊有其必然性啊，和地域啊、饮食习惯呢、客观因素密切相关。你说饮食习惯，就东北那个乱炖啊，它不就是什么东西都凑在一块儿，那吃完了不胖吗？啊，南方你去点菜去，经常是，哎呀，怎么给那么点菜量，那够几个人吃的，是吧？除了天气因素，肥胖还可能和当地人的饮食结构密切相关。你比如说广东，广东的胖子就少，和广东膳食结构当中一贯的持续传统有关系。 喝汤呢？ 哎，他喝汤，而且他都小啊，份儿小， 一小盅哈， 对吧？你去上海，哟，你吃个沪菜，真是吃不够， 吃猫食呢。 哎呀，北方人在这个饮食当中日积月累啊，这个也增加了一些肥胖的因素。 嗯， 这次发布的研究报告同时还表示，随着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大城市肥胖人群的这个群体居高不下。像今年上半年，北京，咱北京城，上海、南京，哎呦，减肥客户中肥胖人群比例超过40%，其他城市才27% 啊，那高出挺多。 哎呀，这个除了和当地生活水平、饮食习惯有关系之外，大城市比较快的生活节奏和高强度的工作也是造成肥胖的间接原因。 这工作压力大，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又不运动，不胖往哪儿跑啊？ 是啊，专家同时提醒了，中国人的肥胖主要是苹果型肥胖。 啊，什么意思？ 就是主要的脂肪堆积在腰部。内脏周围的脂肪比较多 啊， 这容易患各种各样的慢性病 啊。 西方人你看人家肥胖都是梨型，苹果和梨虽然都是水果吧，它不太一样，它那个脂肪都堆积在大腿和屁股上啊，患慢性病的几率就稍微相对低点 啊。这胖和胖还不一样。 哎，你就是啤酒肚，你看四肢挺瘦，就一肚子那儿鼓着，这除了孕妇之外，一般人基本上都是可能是有点慢性病了 啊。 所以呢，中国人判断肥胖还得看看腰围，成年男性的腰围别超过85厘米。 这说完就估计很多男听众回去就该自己找那软尺去量去了。 85厘米，这要换成中国的这个1米是3尺，是吧？ 我数学不好 啊，2尺几呢？ 你数学好吗？ 我不太好啊，超过2尺5是不是就稍微差点？哎呀，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哈，其实我们住在北京城的这些朋友，可能您会说，我不是北，这也算北方，不是东北的啊，我也不是南方的，是不是咱们稍微的啊，看看自己的腰围有没有超过85厘米？ 就还是那句话，这个管住嘴，迈开腿，不能光吃只出不进，对，只进不出是吧？吃完了之后该运动运动，别老坐那沙发土豆在那个办公桌前窝着，确实是容易长胖肉。 是，该运动运动啊，注意自己的健康。 对， 胖现如今不是什么好事儿，该减肥就减肥。但是那些瘦姑娘瘦的跟纸片似的，就这天儿， 大风一吹，嗖没了。 对对对啊， 吹跑了。 也别玩命乱减肥，您说呢？ 打从明天开始啊，三环路以内呀，将再也看不着337路公交车的身影了。为了撤出市区拥堵路段，并且减少空驶率啊，这条开行了65年的老公交线，将由石景山长春街路口东调整为石景山公主坟西，就撤出三环内了。 不是多少年的公交线？ 65年了，咱俩加一起有65啊，那有了。 哈，你这数学是不大好。 337路调整之后啊，这个撤销了公主坟、军事博物馆、木樨地等9个车站，增设了公主坟西站，而撤出的路段呢，将会由1路和10路来替代。337路的前身啊，京石路开通于1950年，1956年呢改为37路，1972年改为337路。 去郊区的都是三字打头的， 哎， 就是三位数的公交线路。 就这条公交线路撤出三环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啊，就引发了很多老乘客的怀念。31岁的徐先生家住在石景山区， 在他童年的记忆当中啊，出门那就是得坐337、354、308这几路公交车呀。337作为石景山和市区的联络线，那地位更是非同凡响。 嗯， 他说啊，尤其是进城坐337呀，那价格要比地铁便宜不少呢。但是随着路面上的拥堵越来越加剧啊，很多石景山的上班族开始转入地下，改坐地铁了。他也认为呢，这337啊线路确实是太长了，不堵车坐着也让人着急，觉着线路调整啊是顺应了交通发展的做法。但是在新华社上班的王先生看来啊，这样的调整啊给他和他同事也带来了不方便。王先生他们家住在永定路，每天呢乘坐337路到长春街路口东站，下车就到单位了，特别方便。你说这调整之后还得倒车才行。 就是中间倒趟车是很多人不愿意的哈， 是， 但是这线路要是齁长齁长的，一坐坐一个多小时的那个，也确实是容易堵在路上，而且对于交通的效率也不是特别高， 对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门科学，这真得是好好好好来研究，到底这个线路画多长，跟谁换乘比较方便， 嗯 啊，别到时候还得走半站地哈。 对， 不过话说回来了，走走对于胖子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健身方式嘛。 不是，不着急的时候是不着急，啊、着急的时候走半站地，瘦子他也受不了。 关键是一怀旧的话题，对于60多年的一公交线路来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童年的记忆就此，哎，就此有时候。此情可待成追忆， 他就是个记忆了。 哎呀，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送礼哈，给父母，尤其是重阳节的日子，送什么礼比较合适？当然了，您对于送礼头疼不疼，头疼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像愚人老宋说，哟，今儿是个特别的日子、 哦、 啊，今儿他媳妇生日。 哎呦，那祝您家夫人生日快乐 啊！ 说给父母送礼就不头疼，而且不心疼。 哎， 你看看 儿子哈。 这个给亲人送礼要是心疼，那就有点问题。 小罗说啊，今天是重阳节，我给远在老家的老爸打了个电话，他老人家85岁了，身体还不错，愿他长寿健康。 嗯，好人马大姐说了，女性的腰围不应该超过80厘米，合完了应该是2.4尺。 那85合多少尺呢？ 这个一般我不是不愿意。就是真是不愿意算，好像貌似也超了点。 啊、好人马大姐说会换算了吗？24那就是80厘米。 我们说是85。 85那能换算成多少呢？ 哎呀，单说吧。 一道数学题给这师徒俩难为坏了。 来，接下来说另外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昨天在朋友圈里边已经开始有人传了啊，让我们觉得这个家庭到底经历了什么，确实觉得值得我们深思。李先生呢，原本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也有固定的收入。2012年呢，李先生夫妇俩人就相中了通州某小区。2012年的11月7号，以李先生个人的名义和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了一个商品房预售合同，就是买房了。 嗯， 约定的房屋总款呢是270多万，首付款189万。后来呢就开始贷款，每个月呢李先生要还6000多块钱的房贷。这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是， 原本的一切都挺顺利的。李先生和家人也如期搬进了新房。然而2014年的3月8号这天，李先生搭乘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航班由吉隆坡飞往北京。咱们大家都知道了，这飞机至今还失联呢。 是， 李先生的这个贷款就一直没有按期偿还。银行方面呢，随即就按照当初的约定哈，向作为担保人的房地产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啊，什么担保责任通知书。 嗯， 那意思就是你作为保证人，你有义务代李先生先清偿拖欠至今的贷款以及利息。人家房地产公司收到这个通知书之后啊，也依照着和李先生签订的这个房屋预售合同，把李先生起诉到法院。 哦， 啊，这意思是双方解除之间那个预售合同，同时呢，你还得支付解除的赔偿金啊，60多万呢。 哎呦， 房地产公司同时说了，你还得退房啊，把房屋交给房地产公司，并且支付这个从居住之日到腾退之日的房屋占用费。咱买房的时候就这些。这些都是后边那些，哎呦，头都疼啊！ 明细的那些条款， 关键是这个现如今让这个家庭太难受了。收到这个房地产公司的起诉之后啊，这法官是找到了李先生的母亲和老婆啊，哎呀，婆媳二人一直居住在这套房子里边。听说因为没按时偿还贷款，房子有可能被收回。哎呦，这俩人的情绪是十分激动、啊、 那可不是吗？ 李先生的妻子跟法官说了，说丈夫出事之后，为了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丈夫的消息，她同其他乘客家属一样，天天呢在丽都饭店等消息。由于耽误了太多工作，再加上自己的情绪状态非常差，她也为此呢丢掉了工作。 现在呢，这套住房是婆媳二人在北京的唯一住处了，里边也承载了太多关于李先生的一些回忆。由于房地产公司起诉的时候呢，恰逢有媒体报道说，在法属这个留尼旺岛不是发现了一些疑似飞机残骸嘛，反正各种消息纠织在一块儿，也让李先生的妻子和母亲这情绪是濒临崩溃， 承受不住了。 妻子说了，说丈夫现在生死还没有定论，希望房地产公司能不能暂缓收房啊？等李先生的情况明确之后，再完成这个赔偿之后，我们再继续还贷款呗。 是， 这一请求遭到了房地产公司的拒绝。那么这件案件呢，通州法院也是审理之后认为啊，根据李先生家属提交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搭机证明，李先生所乘飞机处于失联状态，他这个法律地位及属性还处于未确定状态。而房地产公司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起诉李先生，但是李先生那个法律属性不确定，最终呢，通州法院依法驳回了房地产公司的起诉。 最起码这房子短期之内不会被马上收回。 哎，至少是不会被收回，但是 落脚的地方。 但是这个案件背后所折射出这样的一个家庭，可能不止他这样一个家庭啊，他承受了这几年他的心理压力到底有多大？ 对， 他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哎呀，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更需要一些关爱、温情和温暖。 对，当然这些关爱、温情和温暖呢，更需要落到实处，而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这样的语言上的安慰和支持。 是， 希望他们能够从这样的这个困境当中坚挺的走过来。 那个合同啊，就是总是让人觉得冷冰冰的，是吧？就是有的时候看起来这合同都是义务权利写的责权分明，但是一旦发生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在这样寒冷的季节觉得挺温暖的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什么来着？给父母送礼。 今天不是说腰围，你看我们现在刷屏了这腰围都。 今儿说的是重阳节给父母送什么礼哈、啊？您送礼的时候头疼不头疼，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600、500， 免费的。现在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机油、机滤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心悸气短，烦躁易怒，面对更年期困扰，同仁堂更年明陪您舒心共晚晴。 养楼、养娃、养车好难养， 别担心，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3.79元起，30多品牌，百家 4S 店，一个 APP 全搞定。 哈哈，省下钱可以去养楼养娃喽， 快下载乐车帮 APP。 北京市正在开展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请您支持与配合。 畅游京郊北方最大溶洞群，原价132，现仅需90元。石花洞里看地质奇景，银湖洞中享清水乐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机场高速4元桥到5元桥的出京方向拥堵，建议大家可以绕行机场二高速行驶。路面上情况暂时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呢是周三哈，从今天这个周三开始，以后每周三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段非遗时光。北京电台筹备5个多月的抢救性专访非遗时光开始在新闻、故事、交通、文艺、外语5个专业广播播出了。节目也是邀请了北京市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传承人、文化名人讲述非遗传承，哎，非常的有意思。今天呢我们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播出第一期哈，是由交通广播记者赵鹏采制的京中

但是当他收到这种打虫药之后，却不再敢给孩子吃了。 啊？为什么呢？ 他说啊，你说这盒上没有生产日期，也没有保质期，它只有一点英文，甚至连使用说明都没有。这样的三无产品，我哪敢给我们家孩子吃啊？记者呢就在网上搜索了澳洲打虫巧克力的关键字，一搜搜出来上万条结果啊。售卖这个药的店家呢，大多数以什么代购啊、奇效啊、宝宝爱吃等字眼吸引顾客。记者看到打虫药的售价呢，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产品标注呢有来自瑞士的、来自澳大利亚的、有来自美国的。从店铺的展示图片当中看得出来啊，这种打虫药呢是类似于巧克力形状的固体， 嗯， 包装啊特别简单， 嗯， 就是一个写着有英文的盒子。有些店铺呢销售量是特别可观啊，15天之内已经破了百了。人家卖家说啊，我们出售的澳洲专业打蛔虫巧克力，为了能给宝宝们安全打蛔虫，产品当中含有神经肌肉阻断剂，能够有效让这蠕虫啊瘫痪，并且啊从那个便便当中给排出来。不仅孩子能吃，全家都能吃，尤其是适合晚上磨牙的宝宝，医生也建议吃这款，非常好吃，这完全就是巧克力味儿，宝宝都喜欢吃。反正卖主就卖家就像在那儿尽力推销啊，这唾沫横飞。店家也称说这个存货不多啊，您要是想买呢，买还可以；您要是大量买，那就得提前预定，还得等。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来的。记者就问问说，具体您这是哪家药品公司生产的呀？那具体的生产日期新鲜不新鲜呢？这个店主一问就三不知了。记者也了解到，这种打虫药呢，并没有国家食药监总局的审批号。对此呢，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热线工作人员也说啊，没有审批的药品存在着安全隐患，市民不要购买使用。 嗯，刚才说是卖家哈，卖家不是卖假的是吧？ 是真假还不好说呢。 关键是这样啊，这个为什么有人好这个从国外买这些东西呢？咱们国内有一些这个药吧，剂型上专业来说，比如口味，小孩嘛喜欢吃什么草莓的什么的， 嗯， 咱这边都没有。就老觉得那边孩子可能更容易接受一些，所以呢有的时候就可能觉得那边好。 谁说没有 啊？这我确实不是亲身体验者啊，我小时候没生过虫，没吃过宝塔糖，但是我见过呀。据我身边吃过那个宝塔糖打虫药的那个小朋友说， 啊， 还挺好吃的。 等你当了妈你就知道，哎呀，可选的余地太少 啊。 所以有的时候，哎呀，这个但是哈，您选归选，如果没有国家食药监局总局的这个审批号， 嗯， 那就是假药， 那绝对不能选。 所以还得是确保安全。近期呢，北京接连有加油站遭遇抢劫，而且人抢劫还手里拿着一把枪。 啊， 这个近日海淀警方抓获了这个劫匪， 可了不地了 啊！犯罪嫌疑人赵某因为迷恋网络赌博不能自拔，欠下了10多万的债务，为了还债，买了一把玩具枪，壮胆儿抢劫加油站。 哦， 今年的10月13号凌晨3点多，在海淀区西三旗附近的一家加油站，人家营业员报警，哎呦，被一男的手里边拿着枪被抢了，1300多块钱现金都被这男的抢走了。海淀刑侦支队的重案队民警赶到现场进行侦破啊，据说呢，经过不断的发掘，发现还有2起案件，认为这作案人是同一个人。 嗯， 因为犯罪嫌疑人作案的时候携带了枪状物啊，人家10月19号，10多名侦查员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前往犯罪嫌疑人的暂住地实施抓捕。随后呢，在他的这个驻地是起获了一支仿真枪。据这犯罪嫌疑人赵某说，原本是从事钢材销售工作，每个月收入超1万元， 你还不错呀。 但是不是迷恋上赌博了吗？啊，不光花光了全部积蓄，还向老乡亲友借了10多万块钱。深陷这个债务危机之后，决定铤而走险，买了一把玩具枪，深夜在这些加油站抢劫。反正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呗。 一步错，步步错呀。 哎，千万珍爱幸福，远离赌博，黄赌毒都是有很大很大的危害， 绝对不能沾呐。 是，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老家今儿重阳节给老家买什么，送什么礼。 哎， 纳和牙说了，我觉得老人喜欢什么就投其所好最好。

请做好下车准备。 有一种望眼欲穿，叫看得见吃不着。嗨，别馋我了，大伙都记住了啊，别在车厢里吃东西。小公益大文明，我是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李欣，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